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那我们这一期要聊的话题其实是和最近大家都知道的新闻有关系也就是我们想聊一下妇女拐卖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黄思敏律师。那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其实会涉及一些性别议题的具体的案例。那黄律师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黄思敏，我这边呢是因为代理了非常多的性别议题的个案，所以也是有幸参加今天的这个分享吧。我主要代理的其实是一些比如说幼女被性侵案，然后比如说一些同性婚姻的案子，然后在2017年之后也代理了和支持了一些 Me Too 的个案，包括一些家暴案。所以说对于性别这个议题的话我算是有一点点的经验包括我们今天将要谈到的这个妇女拐卖的这个话题希望跟大家能有多的一些交流和碰撞。 对，那就是很有幸可以请到黄律师，因为我觉得黄律师算是在这个法律实践的领域有比较多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从业者那可能在现在的讨论里面很多都是集中在一些舆论的层面，然后我们今天想请黄律师来也是想从法律的层面，包括因为他做过很多性别相关的议题，我们也想从性别的层面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妇女拐卖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先让黄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公共舆论的话语里面我们是习惯性的把这个妇女拐卖叫做打拐，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其实拐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它是在1960年代末就是死灰复燃，然后到80年代蔓延到全国的20多个省市。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拐卖妇女儿童是一个当时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然后到了1983年其实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严打嘛。然后这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办公厅乃至国务院先后多次发文就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然后在当时也成立了很多的打拐办。对，所以它是在中国的公共话语的领域是有一个这样的历史的。那我们也可以先请黄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现行的法律里面到底什么叫做拐卖妇女儿童罪。 根据这个2020年修订的这个刑法的240条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个拐卖妇女儿童呢还是定义在以出卖为目的，由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它也是有不同的一个量刑点拐卖的话它是5年以上10年以下并处罚金有一些严重情节的，比如说首要分子拐卖的人数超过3人，或者拐卖当中有强奸的一些行为等等它有一些列举式的规定，有这些严重的行为的话它可能在这个第二档还可以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一条是可以处死刑的并处没收财产。然后241条的话它对收买的这个行为也是有了一些规定，当然这个我们近期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也是有非常多的争议那就是买跟卖是同罪，虽然说在刑法的处理上它其实也是有差别的基本上是这么2条主要来规定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个刑事犯罪。当然这个立法的背景的话其实就这个行为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蛮古老的一个行为，也不是说近半个世纪才有的清朝的时候也都有，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眼光看在现在的这个法律背景下呢它还是在1979年的时候的刑法规定了这个拐卖人口罪当时是把这个入刑了然后在79年之后陆陆续续的有特别的一些不停的修订加大了这个处罚并且把它最高的量刑规定到了死刑所以说97年的刑法它也是对这个就是说情节严重它做了一个很具体的列举式的规定。 国务院也是出台了一些反拐计划啊，大家在网上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每五年都有的一个反拐计划，所以说公安部也有一些打拐办，然后基本上在立法跟实践方面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当然我们也加入了一些国际反贩卖的一些公约，这个我们稍后可以再介绍，大致的情况就是这个针对拐卖来说。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拐卖人口到拐卖妇女儿童，他比如说如果他拐卖一个成年男性，这个应该要如何界定啊？ 其实这个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印象的话，多年前可能还会记得那个黑砖窑案，拐卖了一些男性，当然也包括一些未成年人。这个罪名的话，它在现行的规定下，它往往是以那个强迫劳动罪，比如说雇佣童工从事危重罪啊，这个罪名来规定，包括一些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的这种罪名。所以说它没有单独的一个条款说啊，拐卖男人是什么罪。对， 这个里面存在不存在就是一种侧重，就无论是说立法执法还是说新闻舆论，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统计，他就说在国内的这个新闻媒介的报道里面，比如说以贩运妇女为例，就是在贩运妇女为妻的这种报道其实远远多于贩卖妇女进行强制劳动或者说强迫卖淫的这样的报道。然后再有一个对照，就是比如说拐卖儿童，他的这个获得的媒体关注其实远远高于拐卖妇女，但事实上比如说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统计，其实每年被解救的拐卖妇女数量是远远要多于被解救的拐卖儿童的数量，就是这个案件的数量上其实是儿童更少的，但是可能受到媒体关注上可能还是儿童更多。而且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图，就是说比如说这种比较主流的都市报或者是门户网站，当他报道一个拐卖的这样一个新闻的时候，他那个最上面那张头图往往是一个男婴的照片。所以黄律师会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侧重吗？ 对，我们从这些报道包括可能这种案件的被解救的数量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得用性别的视角去看这个比如说为什么被贩卖的是男婴比较多，可能男孩是价值更高的他在这个买卖的市场当中人家一般就会去买男孩。然后你说妇女比儿童解救的数量多因为妇女的话她有一些是成年或者有相当的一些行为能力，包括去救济或者说去返回他的那个出卖地回家的这个能力的话，在行为能力上他应该比儿童会好。儿童的话他可能被卖走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反抗，也没有一些能力去表达或者等等，所以可能解救儿童的这个应该是会更困难一些。 对，就刚之前说到这个，包括黄律师也谈到这个媒体呈现里的性别问题，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就也很有意思，但是他的这个调查的对象其实是2010年左右的那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然后这个调查者在里面就发现说，其实这些主流媒体对于拐卖妇女和儿童案件里面的性别报道其实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类型化的问题。然后这里面就包括比如说当他们报道这些女性的时候，女性通常会被描述为没有能动性的或者心甘情愿的受害者，这是一种很主要的类型。然后除此之外，可能女性也会作为作案者和辅助作案者或者是失职的家属，比如说没有看管好自己孩子的妈妈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男性的话，他们通常就只会被报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案者，另外一种是积极的解救者。比如说有一些报道里面就会提到说这个孩子失踪了之后，父亲其实是作为这个很主动的解救 究者，然后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女性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从属性的角色在父亲的身边。然后他还提到两组对照也很有意思，就一组是当我们去看报道里面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在2010年的那一些报道，有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忽略一个性别的视角，然后就落入一种谴责受害者或者是一种完美受害者的假设，就是在他们报道这些女性受害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倾向于没有看到结构性的一些问题而去责怪这个女性受害者，比如说他们是因为不小心被骗了，或者说他们是因为贪图一些小便宜然后就受到了诱惑而就是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然后对于加害者的报道来说，他们很多时候去挖掘的是加害者的作案动机，包括他的成长环境，然后客观上其实造成了一种结果，就是仿佛在解释加害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种给他开脱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对，然后在受害者和解救者就这一个结构里面，其实还存在一个倾向，就是当时的报道很多时候没有直接引用或者说直接呈现受害者自己的声音，比如说他在被解救之后，他过去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他自己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去理解自己的遭遇，然后反而在这个时候受害者更多的是被一个代言人来代言，然后这个代言人其实就是解救者，然后这个解救者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或者说国家的代言人，比如说我们上面提到的公安机关，然后又或者是律师他的代理律师，或者是法院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很能体现当时媒体报道的一些问题，然后当然有一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舆论场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警惕这种完美受害者的陷阱和这种叙事吧，当然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其实可以看到在现在的一些对媒体报道或者公共话语里，当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些妇女拐卖的事件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然后在之前跟前期跟黄律师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作为律师，您和您身边的一些同事其实自己自身很少代理或者接触过这样的案子，因为这样的案子一般其实不会到律师的手里，就是不会走到这一步，而是在公安部门的这一大部分是集中在公安部门这一步，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在公安部其实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打拐办嘛，就是黄律师能不能从你自身的一些就是过往的职业经验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对，因为这样的一些罪名的话，其实在律师实务当中我说实话都并不常见，我即便是做这种性别议题的我接触的非常的少，然后我的同行的话大多也是做刑事业务的，然后我也向他们请教了他们这方面的经验也非常的少，所以说我就会感觉这个受害人呢他在这个叙事里感觉是缺失的。大家其实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如果看到一些新闻啊一些报道啊，他往往是说哎呀我们又破获了一起什么大案，然后抓了有多少人，解救了多少人，然后那个受害人就仅限于解救的数字，包括他们返回原籍等等，可能会这么提一句他们的经历，他们最后得到什么样的这种保护跟救济在这些报道里边是很难看到的，包括在这些跟性别有关的暴力的这种个案当中身体上的这种损害可能还没有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司法体系下它其实是不支持一些精神损害的这些赔偿的，受害者的这个救济的话还是挺难的，然后他们的面目也是很模糊的，往往这种报道的话有时候会弄个什么黑头套呀，或者放一张法庭的那个照片呀，就会看到那个坏人的样子但是说这些受害人的话他其实感觉就在这些个案的背后，然后谁也触及不到当然我自己也有限的跟过几起拐卖的这个个案但是也是跟国际相关联的，所以说越发的会感觉到呢这个受害者在这类个案当中的困难。其实大家也看到网上的很多讨论，我们如果就是仅仅是以法律的这个视角来讨论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就是非常窄的，因为确实像 几个主持人讲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跟综合的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它不仅仅说是性别的不平等，它其实也是一个跟贫穷、文化等等相关联的一个话题。前几天嘛，我问了我一个同行，哎，我就说你从律师的角度也好，或者从律师之外的角度也好，你就讲一下，就为什么这个买跟卖的这个刑罚差别那么的大。他还是会觉得说啊，这个应该就是传统观念的原因，或者说是文化的原因，包括农村的这种乡村的传统的结构的原因。相反，他没有谈到法律的原因，我以为他会说法律。对 对，黄律师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最近在网络上的一个挺热的，被讨论的挺多的一个争议，就是关于买卖同罪在法理层面的一个争议。然后这个争议其实首先是因为这个罗湘老师他从2019年开始就开始呼吁这个买卖同罪，他认为拐卖和收买其实属于刑法理论里面的对象犯，然后是一种广义上的共同犯罪。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也就是黄律师刚提到的应该是240条的和241条里面谈到的这个法律里面，其实在量刑方面，买方和卖方的最高刑期分别是3年和死刑，就是它存在一个量刑上面的极度不匹配。然后针对罗湘老师呼吁的这个买卖同罪，有另外一位老师叫车浩老师，他就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回应。然后他就认为说，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这个收买行为本身确实最高刑期只有3年，但是因为收买后有极高概率甚至必然伴随实施各种比如说强奸这样的行为，然后像强奸这样的行为在法定刑期里面已经是极高的重罪了，因此收买罪是不需要提高刑期的。然后这是他们俩的一个争论。后来在这个争论之上，又有一位山东大学的法学教授盛红，他又提出来说，其实买卖同罪这个量刑上的争议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前提其实是默认了妇女和儿童是可以转让的财产或者商品，是可以进行买卖的，所以他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一个前提下讨论问题。然后他提出的一个呼吁是修改这个刑法的性质，包括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然后用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拐卖妇女罪，然后用受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除这个买卖的字样，然后让大家意识到说，就是妇女和儿童其实不是可以被买卖的这样一个财产。那我觉得这个争论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些法理层面的观念吧，比如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尊重人的人权和基本价值，然后要不要把女性和儿童当成和男性具有同等权利的人来对待，然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法律实施层面的问题，就是考虑到具体执法者的他们在实施这个法律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的 和一些便利吧，然后这两者可能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是存在一些张力。然后我们就很想请教黄律师说，您怎么看待这个争论以及这法理层面和一些具体实施层面存在的这样的一些张力。 其实我也看到了罗翔老师跟车浩老师的这个争论，在前一段时间也是挺沸沸扬扬的。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是同意说要提高这个就是买方的这个刑罚。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2015年刑法修正案9，它其实对这个它也是有一些修改的。这个修正案9呢，它在收买的这个罪名当中呢，它就改成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它这个变化就在于它删除了原条文的一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可能公众就更哗然了，说哦，原来在2015年之前它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确实是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当中，过去是有这么一个状况。我记得2015年的新闻都有一些标题说，在某某日之前你什么自首的就可以还是不追究刑责，就有一个自首的这种倡议吧，当然是公安部发出的那么这个刑法修正案9的话，跟过去 相对来比的话，肯定是提高了收买行为的这个刑罚的所以说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讲，他这样的法律修改的话，他也是在打击这个拐卖的买方市场那我们从这个趋势上来看，我觉得罗翔老师他讲的这个跟这个趋势是相同的，但是车浩老师的这个讲法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还是有参考的价值的，因为呢在实际的这个实施过程当中，它有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我可以举个例子吧，我是2020年的时候呢在江西我接到一个求助她就是一个老挝的女孩子她父母就是接到她的那个微信吧，她每天可以很短暂的用一下手机他就说他想回家到江西是被骗了给等等那么我就协助他们报警，我打了一天的110，就是很焦虑，然后也提供了很多证据，包括他父母发过来的一些房产啊，包括跟他的一些亲子关系的这种证据，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身份文件那个警察终于是出警了。出警了之后呢他也不是很情愿，然后他就反复的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他们关系挺好的，应该没有强迫。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他说在我们那个村上镇上，我常看到他们在外面买东西，那男的对他还不错。我说那也不能证明说他就是自愿的呀，因为当时这个女孩子在年龄上根据提供的证据来讲的话是没有满14岁的即便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这个肯定是违法的然后呢他就不得已他就跑到那个男方家里去，他就跟我开了一个微信视频。那个女孩子她因为她不会讲中文的然后可能他讲的中文就是他愿意啊给等等，但是跟他父母发的那个信息呢又不一样，所以我当时也挺着急的。然后那个警察他就也不像个执法者，他就给我说，他说这个也在我们村还挺常见的，他说你不知道男方也是花了一些钱的，也就是有特别大的投入。听语气讲我觉得他觉得这一切还挺不容易的就是说还是挺贵的。我当时的话也没办法，我还是记下了详细的地址包括警察的一些信息。我说如果他父母再报警的话，我说我还是得找你我们要确保他其实是没有受到一些胁迫或者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最后这个个案呢他就这么很遗憾的就没有再跟下去。我举这个例子呢其实也是想向大家证明，其实在基层的话就像车浩老师讲的那个样子你如果说是把买方市场的那个刑罚定的跟卖一样高，可能他没法解决现实的一些问题。像这些警察的话，他跟中介方，他跟这个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可能都是同村的，他凭什么要冒着一些什么众叛亲离的这种风险去抓一个他的同村人？如果这个现象在他们村还挺常见的话，这个东西他没法执法了。所以说从实际上打拐的这个阻碍来讲他其实还是挺多的这个阻碍往往他不是说来自于我们提高刑法制定的好好的，或者说抓一下什么执法行动搞一点什么那个刑事政策来加强这种打拐但是他如果不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拐卖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文化造成的。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的这种结构下在这种父权之下，女性的话他的这个尊严可能是不被重视的，然后他可以被物化，被商品化，当成一个东西来买这个才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他可能把妇女跟儿童没有看成是一个 独立的有尊严的人，他的法理层面其实在于这里。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近期的一些惊悚的这种 个案，可能在有的人看来，我觉得这就像前现代的事儿，就都不像是我们生活中的真的发生在2022年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它要怎么转变的原因，不是法律能解决的，也不是几位老师的这种争论或者刑法条款上单个条款的这种倡导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些争论还是有意义的，让人们更关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被越来越多的讨论的话，那么人们的这个对待妇女儿童的这个观念的话，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提升。 就虽然刚才您有提到光是刑法和法理方面的探讨可能是不足够的，还是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这个也是在罗翔老师、车浩老师和盛红老师之外被转发比较多的最近的一个倡议吧，就是说现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经有很多罪名，包括非法拘禁罪啊、人身伤害罪啊、强奸罪和绑架罪，既然已经有了这些罪名，那是不是混淆视听的这个拐卖妇女罪就可以被取消？这个也让我想到您刚才说的，可能比如在一个有很多这种买卖婚姻啊这种女性的村庄里，这样一个倡导的实践是很困难的。然后另外是不是也有呼应到您刚才说的，就比如拐卖男性的时候它对应的一些法条比如是强迫劳动，而拐卖女性的时候它对应的法条是拐卖妇女，所以其实背后这个性别不平等也成为这样一个倡导很难实践的原因呢？ 对对对，在车浩老师的这个论述当中，他也是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降低对于相关行为者的一个法律上的评价，因为往往这些还有其他的罪名是可以数罪并罚的。他如果在拐卖之后有什么行为，比如说有拘禁啊、强奸啊给等等，它其实也是很重的加在一起。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就是说我们看法律实践的话，你真正说把这些数罪并罚的我觉得还是很少的。其实当中肯定有很多我们想也想得到的一些比较恐怖惊悚的这些情节，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我觉得这些往往都是很难以被追究的。在基层的这种视角下，可能这个受害者被解救就是一个成功了，因为往往解救的话都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在那里，所以这也是有的刑法学者他可能接触到了实务比较多，或者说有一些公安一线的这些人员的话，他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他会更多的看到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怎么要去解救更多的人有一个迷思就在于说我如果加大了这种对买方的处罚，或者说我真的严格按那个刑法的规定来把所有的那些罪名数罪并罚的话，那么是不是可能会造成更困难的一个状况，可能解救不了那么多可能又不利于他们去什么自首等等。当然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未经得起推敲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是观察到有的执法者是这么的一个考虑。 对，就黄律师其实说到基层的问题，我就想到我们跟冯源老师聊的那一期节目，其实我们当时在聊说比如说关于家暴的案件为什么在报警之后可能警察甚至也并不重视，或者说在一些职场的一些性骚扰啊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面，其实冯源老师也提到说就是一个执法者他自己性别意识的缺失，就让我想到刚和黄律师讲的，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光是只从法理的层 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说法理层面的一些讨论并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社会认知层面还有待提升，还有文化上有待改变。那 我不知道，就比如说对于基层来说，如果想要改变这个状况，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是说要去加强他们的性别意识，或者说有一些相关的职业培训吗？就这是可行的吗？或者有可能的吗？ 我先可以补充一下，刚才的那个话题，其实刑法也有个第242条啊，它规定的说，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妇女儿童罪的，依照那个妨碍公务罪来处理。然后它还有一个单独的罪名是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啊。那么这一条把这个单独的放出来规定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反拐卖第一线的这些工作当中，它确实有着这么多的阻碍，可能跟整个村子都有这种利益的冲突。这个跟家暴案当中又不太一样，对，家暴案他觉得这事儿是家务事儿，有啥大不了的，不就是打打闹闹吗？这个让我想起啊，就是不是有个作家讲了有一句话被全网都批的挺厉害的，他的那个说法好像是说，如果不买媳妇的话，一个村子就没了。但这个观念确实是存在的，可能很多售买者所在的当地的话，他们是互相保护的，可能就那个村已经买了很多媳妇了，我不保护你，你怎么保护我呢？他们共同的敌人可能还是执法者，所以这跟其他的性别暴力的个案它不太一样，它不见得说是你提高了这个性别意识，提高了一些执法力度，或者说有更详细的一个操作守则，它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和这个不太有关系的问题，就是因为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这边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就是因为黄律师作为一个律师也一直强调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法律包括法理层面的探讨能够解决的。那我就很想问，就是你自己在你的工作中是怎么样对抗这种无力感的，作为一个律师？ 哦，这个忽然聊到这个话题，确实是非常的无力。然后因为我这边是有挺多的处理这种性别暴力个案的这种经验，我会学习一些性别方面的知识，来更好的理解女性所遭受的这个暴力，以及反思在一些个案或者我们现实当中这些暴力产生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呢，我自己会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很漫长的这个运动，它没有办法说我在某一个个案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几年的工作当中就能处理一个什么反性骚扰啊，就能把反家暴提升到某一个很好的程度啊，给等等。包括我们会看到这些法律啊，跟一些性别暴力相关的法律的话，它甚至都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制定的，包括一些证据的规则，它对受害者来讲是很无力的，受害者有时候根本都没有能力去证明他自己当时的一个状况，或者说来证明他是受害者。所以说在这种就是说现状下，我自己是意识到这个事业很漫长，就是性别平等的事业很漫长。所以既然很漫长的话，有很多阻碍，有很多坑，有很多东西要去克服的话，反而倒是能够踏踏实实的做一点就做一点吧。认知的改变，心态的调整， 向你致敬。 真的 没有没有，就不然我自己，我早期的时候我也创伤的就不行。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拐卖案的时候，当时那个女孩子她就是说她不想回家，然后觉得中国很好， 的那个时候的话，哎，我挂了那个视频，我自己都大哭起来了。对，就为就是女性那种共同的命运吧，就对。但是我现在会好很多，我不会说我遇到一个我办不好的这种事儿，我就在那又哭起来，我心里也会很难过，但是对，有一种调试在吧，还是会意识到它得慢慢来，它是个很艰难的事儿。如果在每一个个案当中，可能每一个事件或者每一通电话里都要崩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也很难做好这个事业。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安慰我自己，但是挺有用的。 对，我觉得就是最近我觉得很难过的一点是，我们平常其实也关注很多性别相关的议题，然后也会看到可能最近几年在我们起码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和进步，然后当最近这个新闻就是很血淋淋的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曾经的一些好像一个泡泡被戳破了，就是在那些很广大的看不见的没有被照亮的地方还有那么多女性，她们的命运是这样的，然后你想到她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就想到有一天可能我们的命运也是这样的，那个时刻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心碎的时刻，也会觉得过去我们取得的一些进步好像看上去就是太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对对对，我也有你这个感受。但是这个里边我跟我有的朋友也有一些讨论，其实是有一个有趣的反思。也是过年的时候在微博上，我不知道你们有关注没有，就是有一个论断说，哎，我们离那个什么铁链女的人生就差一闷棍。我当时是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往深了想了一下，我就会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就有点奇怪，就好像也是带着一些比如说我们是城市女或者是一些精英我们因为担心自己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我们来关注这个事儿。对，他这个出发点可能有一点点这么个意味，我如果拿着我不太好的那个去揣测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所以我会有些反感这个说法。对，因为我其实是反思到我具体的工作当中其实我也好像非常少的去接触农村妇女的这个真实的处境更不要说可能最近这些个案当中他交叉了一个什么残障给是吧，什么精神病给等等所以说我感觉说那我们去看待这个事情或者去做相关的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好像也没有受害人的视角，就感觉我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对，因为我从小是生活在城市里，对，没有这些经验的话他又会让我觉得有点心虚，就是我真的了解他们吗，我真的代理了他们吗，他们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子呢对，我相信有一些个案当中他们真实的需求包括处境的话跟网友希望的其实也不一样，相反是这些个案也好，这些拐卖的事件当中也好，我觉得怎么样以受害人为中心的这个视角来看，可能会让我们更接近这个真实具体的人，或者说是这个问题最核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用这个视角去想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闷棍的那个理论我觉得好像也是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要想一想阶级的这个问题在里边。对， 我觉得刚才那个黄律师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常说的交叉性的问题嘛，就是在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新闻事件里，就是交叉性成为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到底是应该从性别视角还是阶层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可能应该尝试从两者的一个交叉点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刚才黄律师讲到那个一闷棍，其实我也是比较不喜欢这个讲法了。当然我觉得就是他对作为一个口号，可能在微博上大家去传播它，事实上起到了一个让大家更去关注这个事件，就尤其是在可能后来它会被其他的社会新闻所覆盖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跟黄律师的感觉类似，我觉得他带入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女性的视角，这个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情绪其实是关于我们自身阶级下坠的一种恐惧。然后我觉得它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比较能够成立的一个阶级视角的批评，包括他后半句讲的是说我们跟谷爱凌之间差几万次投胎，我觉得似乎也并不是一个我们如何看待精英阶层，他们如何运作自己手中的这个资源资本的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投胎的问题吗？这分明还是有一个分配不公平的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可能会在互联网上很有利于大家去传播，但是确实是经不起仔细去思考它背后的逻辑的这样一句话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刚才黄律师讲的其实也是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我不仅仅是不了解这个法律，不了解可能基层治理当中的各种问题，我也很难去真正想象这个受害者的处境，然后我的生活范围内可能没有这样的女性，或者甚至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我觉得这种距离，这种你确实不了解一件事情的感觉，有点让你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去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从哪里开始谈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我也很怀疑从哪里开始谈是不是都是从自己开始谈，而不能够真正站在受害者的处境，或者说不能够甚至努力去靠近受害者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我自己的感受是你要去更多的学习，就是更多的去了解，让你能够尽量尝试以一个更接近他的位置去谈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谈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被允许去了解一个受害者他到底真正经历了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十年前的新闻报道里面，可能是因为这些记者他自身的一个性别视角的缺失，让大家说没有办法能看到受害者，比如说当他真正被解救然后再报道他的时候，可以从他的角度去讲述他的故事，或者讲述他在这里面遭受了什么样的身体上的伤害，包括精神上的伤害。然后可能到十年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受害者他就直接被定义成一个精神病，就是他是一个可以用精神病三个字就完全被概括被总结的或者被标签化的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当我们有任何的想要去了解或者想要去努力去靠近他的尝试的时候，其实这种尝试也是被禁止的，这样就会让这个情况更加的困难。就是这也是我们确实就是我们是想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声音，然后需要有一些可能一些角度出来，但是我们确实不太就是像之奇说的，确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手足无措。然后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我想尽量找一个真正有相关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嘉宾，然后我们就找到了黄律师。但实际上可能我们在聊天过程中也会发现，就是真正能够代理这样的案件，或者说这样的案件能到律师手里，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可能这样的一些被拐卖的女性，她甚至连这个发声的渠道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也从中也确实是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有点像是系统性的压迫吧，就是系统性的对这样的女性的一个晋升，让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共情和理解也变得更困难了。 是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请黄律师来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吧，就是之前在跟黄律师提前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其实有一个视角是不仅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而且在今天中文的舆论场上几乎没有人谈到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过的，就是叫可以叫一个跨国犯罪的这样一个视角，或者说国际公约的这样一个视角，是关于人口贩运这样一个概念的。然后这个概念在中国其实不太多的被媒体提及。我前两天有关注到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在看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叫任思梅，他写的一本书叫被卖的人们，华北的人口贩子和家庭生活。他讲的是清末民初的华北地区人口拐卖的这样一个历史研究吧。他在这个书的前言里面他就提到说，他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很少使用人口买卖四个字，而是会使用 trafficking 这个词。这个词就是在中文里面被翻译成贩运。因为他在这个书中所讨论的现象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狭义上的人口买卖，就是买和卖这两个单纯的行为，它可能不仅包括买和卖，还有中介和以这个贩卖为目的的运输啊，包括被迫的彩礼婚姻啊这些。然后他也提到说，这种所谓的拐卖和以彩礼确认的这种婚姻，其实在现实中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很难界定的。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也是在使用一个新的概念来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事件吧。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也想请黄律师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具体它的定义，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历史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最早其实是在20世纪初才被提出来的。 是因为呢，我在很多朋友的这个讨论这个话题或者接受一些采访的过程当中，我都要人家去搜索那个trafficking。 对，因为就是简体中文的话对这个的介绍其实非常的少。这个现象其实也代表说我们对这个议题其实认知的低下。其实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加入了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公约，一个专门针对这个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行为的一个补充议定书，然后我们国家是2010年批准了所以说到现在的时间来讲其实并不是很长，所以从它的国内法看的话它也没有就是说针对我们加入的这个议定书它有一个专门的国内法来对应说怎么去规制这个贩运人口的行为因为在这个国际公约的这个议定书的定义下它其实它的定义非常的广泛。这个人口贩运的话对它有一长串的定义，我就讲一下它的内容它不仅仅是拐卖，对，它里边也包含了一些强迫劳动，一些性剥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一些代孕器官的这个买卖给等等它就是在人口贩运的各个环节当中。只不过可能我们国内的话可能拐卖这个说法是比较通俗的，大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但是实际上它是在人口贩运这个议题下的一个子议题，所以说除了把人卖来卖去的，它其中当然是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我也接触到一个甘肃的女孩子，她可能被同学哄骗到福建去了她就在做一个什么性直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全身就被就是有烧一些酒精给等等，最后这个个案呢它是以故意伤害罪来追究的但是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广义的人口贩运当中的性剥削这个跟可能韩国那个 N 间房那个有点像，对，它是可能基于一个 网络的这个直播的这种什么性剥削。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它虽然在加入这个公约之后它的一些跟公约相关的反人口贩运的一些 法律上的规制的话，还是在我刚才讲的刑法的第240条到241条，然后可能也散见在刑法当中的强迫劳动罪，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包括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或者说是组织强迫这种卖淫，然后一些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罪，包括偷越国境它的一些就是说这种体现的话，它就散见在我刚才所说的几个刑法的罪名当中。然后的一些其他的法律的话也是简要的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包括收养法当中治安管理 处罚法，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可能没那么仔细但是都有提及我认为它都是属于这个反贩运 人口补充议定书的内容之一。虽然没有专门的立法但是可也许以后也会有这方面的进步吧，我们只是有这样的展望但是在台湾地区的话是有专门的这个立法的，也是在2009年就立了一个反人口贩运防治法。然后在一些反人口贩运做的比较好的国家跟地区的话，甚至说对于怎么识别受害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些标准在。所以我觉得这今后也是我们可以去多了解跟学习的一个方向。 对，然后我还想问黄律师的是，您觉得我们在国内是不是应该开始普及和推广这样一种关于人口贩运的一个概念和大众对它的认知？您觉得用这个人口贩运这个概念来代替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具体的这样的行为它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又有什么困难吗？因为我之前在搜索这个概念的时候也看到说在西方其实也对它会有一些批评，比如说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有时候会有误导性，再有比如说可能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之内，其实大家可能侧重的其实还是卖淫和性剥削这一点。 是我是觉得将我们国家加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反人口贩运的公约的话，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国际责任的，也是认可这个国际公约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包括它的一些定义的。只不过说中国国内的话，它怎么去遵守这个公约，并且把它实施好，那么就相当于说，虽然现在的认知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那我觉得方向还是应该向那个反人口贩运这个概念上去提升，它可能更有利于规制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防拐的这个事情。因为可能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防拐的话是卖小孩去什么抚养卖妇女去做媳妇，卖那个什么男人或者童工去做事情强迫劳动但是其实你也会看到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我们规制的比较少，那你像那种买卖器官包括那种组织妇女集中的那个代孕当中的一些剥削，那可能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你要真正去规制的话它都在这个里边，包括也可能强迫他做一些那种黄色的直播呀等等这个现在其实也并不少的这种个案所以说随着这种信息化网络包括这个国际犯罪的这些网络的话，因为在中国它就是人口贩运的话它是重要的买方市场，它也是卖方市场，所以这个东西它不能看作是什么中国问题或者说什么中国特色，它不是的它还是有一些共性，它可能是一个全球区域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加入了这样的公约的话，按公约的这个视角的话，我觉得是反而会先进一点。 对，因为刚才黄律师也提到说，就是这个公约它其实是一个在一个打击跨国犯罪的这样一个框架下，其实也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然后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一个就是这个缅甸的女性被贩卖到中国的这样一个案例嘛，我看到其实国外很多对这个跨国的人口贩运的这样一个讨论，其实集中在这个贩运和非法移民之间的一个界限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很多具体执法的其实可能是跟打击非法移民相关的这样的执法机关，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打击非法贩运的同时，其实也会导致很多在一个买方国家已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非法移民，他面临被驱逐的这样一个命运嘛。我不知道类似的问题在国内会存在吗？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这一些年来那个什么买那个越南新娘的那个报道其实挺多的，很多公众可能认为哎，这可能还是合理的啊，他可能是非罪化的，越南地区也比较穷，这些妇女也许是非常愿意的，也等等，有这么一个想象。所以说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话，它可能更加复杂。也有一些人说他们特别自愿，但是我们如果从受害者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即便是一些妇女出于一些现状她做出了一些选择，也不代表说她在选择之后的那些生活当中她没有遭受到这样的暴力剥削。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割裂给来看，甚至有一些妇女她本身也是被卖的，然后她可能也参与了一些犯罪。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忽略她曾经是受害者的这么一个情节跟因素，包括怎么样去识别这个真正的受害者她也是法律上需要考量的。那我觉得如果从法律之外的这个角度的话，我是非常能够去理解说一些女性她可能不得不这么做，她表面上看似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比如说有些女孩她可能说我为了赚钱自愿去做一些什么性直播给等等，但是她在这个里边的话，她也有可能是有剥削的呀她可能过程当中她也是有一些被强迫的，都有可能被非法拘禁都存在的。那你不能说他是什么为了钱他自愿去，他就完全不是受害者了，我不这么看他其实跟一个女性的处境有关系或者说可能社会本来就没有给女性提供一个平等的生长生存的这种环境跟支持的这种制度包括他们成为受害者之后在刑事司法当中得到的救济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这种种因素下来，我觉得有些自愿也并非那么自愿，要怎么看待自愿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这个自愿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比如说在制定这个联合国的公约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争论，尤其是聚焦在这个卖淫，就是人口贩运和卖淫之间的关系。因为比如说如果一个女性她是被贩运到一个性产业里面，那她再从事卖淫工作她应该是无罪的，但如果她自愿从事，在很多这个卖淫非法的国家她也是要面临这个刑事责任的。所以如何界定这个自愿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然后刚才黄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她的自愿可能是变化的流动的，比如说她可能自愿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她未必自愿接受某些虐待或者不公正的待遇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自愿的问题，我觉得在法律的框架之外其实也存在一个今天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的问题。就比如说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之下和这个第三波女权主义的这个观念里面，其实自愿和女性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会愿意去强调这一点，仿佛我们都是可以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很多选择的。这个是一个西方社会的一个主流的声音，我觉得，但在国内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不同的，包括比如说在新闻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说在解救一些被拐妇女的这个过程中，自愿 往往会成为这个执法部门不作为的一个借口。比如说他会说他愿意留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愿意跟他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被代言的自愿嘛，或者说这个妇女的意愿其实她是在一种在一个差的处境和一个更差的处境当中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吧。 嗯，是，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挺沉重的，因为在一些报道当中我也看到说好多女性被拐卖之后，然后她也自愿留在那个婚姻关系里，她可能也有回不去的那种家乡，也是没有多少选择，可能回去确实比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差，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 女性整体生存处境的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拐卖的法律上的问题。就是回应到你刚才说的，我们究竟该以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其实我自己选取的角度是性别平等跟保护受害人这两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是比较切合这个问题的。但是你今天你有可能，你如果请一个什么经济学家或者 请一个研究乡村的人，他可能观点跟我又不太一样。再加上如果解决这个 问题的话，我也不认为刑罚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因为刑罚背后它毕竟是人，有很多受害者他有时候就跟我讲，你把他判死刑有什么用啊，那我这漫长的一生我要怎么过呀。所以说这个也体现出这些事件或者这个议题当中的受害者，他的这个保障体系他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包括在中国怎么样去建立这种针对受害者的保障 体系， 我觉得可能这个视角还要稍微能够实际实用一点，能够接地气一点。 我觉得刚才黄律师讲到这个受害者的保障体系，就是可能在这个法律程序里面赋予他应得的这样的权利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报道里面写到解救可能就结束了，那解救之后这个女性她要去哪里，她要怎么继续生活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她真的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那要怎样救治，包括能不能提供一些避难所给她一个住的地方，还有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培训能够让她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我觉得这些我不知道黄律师觉得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这个分为法律跟服务这两个方面吧。就是法律的这个救济的话，我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来讲，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我其实刚才已经举了说在刑事案件当中的这些受害者他在司法上的救济，他可能连精神损害都得不到支持啊。往往他家庭贫困的话，他可能能申请到的是一些司法上的救助，或者说是一些社会上很偶发的捐助，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在司法上其实他们往往都交织着一些贫困问题，也可能都请不起律师，也有可能说很难以去清楚的表达给等等。这都是他们在司法救济体系当中他们自己遇到的障碍，包括说面对第二次的伤害，第 N 次的这种伤害，可能相关的一些询问规则呀，一些证据体系呀，包括裁判 规则呀，都没有很好的保障他们然后在司法之外的话，你说在社会服务这个角度，哎呀，我真的是就更无力了。在你如果观察到的话，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那种妇女的庇护所，我在广州什么可能有看到过一两所吧。然后我有的当事人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就说我找过妇联了，他说我这个不是家暴。我这都是举的大城市的例子啊，中国的一些省会城市。我就很难以想象说如果在这些乡村你还能有什么独立的什么进行社会服务的一些社工，什么心理咨询师怎么能够去跟进这个个案可能在大城市里都很难， 都没有。所以说受害者后续怎么生活这个东西，我有时候我觉得很难以想象。但是在归根结底的话，是这一整套的针对妇女儿童的保障体系它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一个什么一站式的服务，或者说是有多方来共同跟进这个 个案、比如说有律师，有社工，有心理医生，等等，有记者，这个东西的话它的建立可能也不在于这一时吧。我是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挺艰难的，农村的妇女会更艰难。就谈到这个我自己感觉很沉重。因为现在因为也有记者朋友问我说，哎，他说有哪些民间的机构在做这个反拐的，我说嗨都没有。我说早年有一些妇女机构在有一些工作还是可以去做这个方面的，但是你要说近些年来，我说我了解的是没有。就因为我还算比较了解的人了啊，我的印象当中，我说就有政府下面的可能有一些什么社会服务机构，你去求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包括民政局下面的一些救济是可以申请到的。但是你说这种比较好的有持续性的这种跟进跟个案的这种服务，这个没有民间机构在做啊，所以这个话题确实好沉重。 是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一次非常沉重的聊天，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反正我数度叹气，然后又努力控制不让这个气叹出来。但是我觉得确实像黄律师最后说的，就是包括你最后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太敢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事件可能逐渐在公共视野内消失的时候，这个当事人他自己到底要怎么生活下去，我觉得就是没法想这样的事情。对，虽然就是当然这个今天的聊天总体来说非常沉重，我觉得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就是在短期内，但是我觉得我从里面唯一获取的一点，就如果硬要找到一些什么乐观的元素在，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你用来自我安慰的话，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业，就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更长久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去来想这件事情吧，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在这个上面有一些能出一些力的部分吧。 我觉得还是很敬佩也很感谢黄律师的工作吧，然后你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跨越在几个巨大的鸿沟上面，不仅是就是法律条文和法律实践的鸿沟，其实还有法律运作跟整个社会观念之间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更大，因为它可能跟整个性别文化跟父权制的观念都有关。我觉得哎呀，就是虽然就是也无法对你的工作提供任何帮助，但还是能学到一些就是能感受到一些工作上共通的地方吧，就都在从事一个非常漫长的事业。 然后也很我觉得很敬佩黄律师，就是希望你也能继续坚持，我们也能继续坚持。 好呀，肯定的，因为这个事业就是很艰难很漫长，需要大家所有人的这个坚持。其实我从大家的讨论当中也真的是受益挺多的，就而且我自己也有挺多的反思。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获。 好吧，那就谢谢黄律师来我们节目，希望以后有机会这样说好像也不对，就希望以后 没有这个 机会。对，我们在一起聊类似令人痛心的话题。 是的， 对，但是其实这个性别这个平等的这个话题的话，它永远都很多。我相信我们就还有聊的机会，下一次聊可能是法律文化呀，或者别的事件。对，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黄律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